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8集，文物成精。两人过了马路，何玉领着冬至走向公安部旁边的国家博物馆。冬至一脸懵， 这地方跟考试有什么关系？ 何玉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去取票，工作日人不多，他很快把票取回来，塞一张给冬至。 根据我总结的经验，历年的面试和入职培训考试最喜欢从国博里面出题了，要么考各种文物的来历和作用，要么考文物的制造者，总之啊，五花八门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考不到。 你们领导是文物爱好者吗？ 也许是因为特管局出过几位有此化形的大佬吧。 有此化形？ 冬至起初还没反应过来，但他随即吃了一惊。 你的意思是文物成精？ 很奇怪吗？你不是已经见过古龙，也见过画猫的看潮生了吗？我知道民间里有很多狐狸精、白蛇精的传说，但是一般来说，动物形态能成精的反而很少。 是因为大部分动物的寿命比人类还要短，无法突破寿命的极限吗？ 何玉为他的反应敏捷打了个响指。冬至想起他们在办证大厅见过的狐狸耳少年，忍不住提出自己的疑惑。何玉耐心地给他解释， 这狐家有些特殊，据说他们祖上有白狐的血统，但是年代久远，血脉越发稀薄。像之前见过的那只，看起来很弱，但实际上啊，已经是他们这一代的佼佼者了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种族进化也是如此。 午饭刚过的时间，被老师带来参观的小学生们都陆陆续续地走了，隋唐馆内游客寥寥无几，顿时清静了许多。国家博物馆以朝代分类，文物荟萃，异彩纷呈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冬至年纪还小，跟着一群中二小伙伴打打闹闹，根本体会不出这些古董文物蕴含的博大精深。如今再以一个学美术的人角度去看，只觉得这里头每一件文物的线条韵味无不美妙绝伦，难以描绘。两个人从凝聚着大工巧匠心血的一件件器物面前走过，冬至除了欣赏他们的外貌，还很仔细地去阅读每一个文字说明，记不下来的就拿手机拍下来，恨不得从中找出考点重点，不一会儿就觉得头晕眼花，头重脚轻了。 你说的那几位大佬，他们的原型是什么？也是狐狸吗？看潮生就是其中之一？ 看潮生那小屁孩子算什么大佬？不过原型的事儿啊，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告诉你，或者你自己找到答案，否则我不能说。 正经没三秒，他又贱兮兮道： 嘿，其实吧，我是挺想说的，可惜我没有保密条例，很多事情等你正式入职之后，不想知道那也会知道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尽情跟你分享我的八卦了。哎呦，你不知道我看到那谁和那谁谁谁搞地下恋情的时候憋得有多么辛苦。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 两人一边窃窃私语，一边往前走。何玉来过许多回国博，几乎闭着眼睛也能如数家珍，比这里的讲解员差不到哪里去。他随手指向中间一个独立的展柜， 哎，那个就是唐代最负盛名的秘色瓷，现在全世界出土的也就十几件，这就是其中一件。 冬至走到那件魁口秘色瓷器面前，天青色的瓷器在柔和的灯光下泛起柔腻的荧光，仿佛一汪水在里面微微荡漾，令人忍不住再三流连驻足，无法移开视线。它的线条颜色无不蕴含了极致的美丽和脆弱。冬至忽然问， 瓷器即使历史再久也无法成精的吧？ 嗯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？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，这些瓷器虽然精美，但它们同时也很脆弱，一经打碎几乎就是无法恢复如初的毁灭。 嘿，我看中的人就是聪明。 你说对了，要想成精成怪，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天地灵气，同时呢，也要有坚固的器型。一般民间制作的器物啊，比较粗糙，没有灵气，难以成灵。而像官窑瓷器，虽然精美又是艺术品，却因为太过脆弱，同样啊，也无法修炼成精。 这么说，用金银铜铁制作的古董更容易成精？ 那要看具体的情况。有些古物太早被盗墓贼所窃，辗转流传人手，沾染太多的世俗奸邪之气，那也是不可能成精的。但凡能够修成人形，必得集合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。 说吧，何玉挠挠头。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去年我一个师弟来考试没有通过。刚才你问瓷器能否成精，这就是去年的面试题之一。哎呀，他堂堂合造派弟子，结果居然没能通过考试，害我跟着丢人不说，还被师门抱怨了好久。 他是被这个问题刷下来的？名门弟子家学渊源，术业有专精，怎么也不至于连这种成精与否的问题都答不上吧？ 不，他在笔试就被淘汰了。选择题补充核心价值观，最后一个不是友善吗？嘿，这傻帽居然脑残的选了乖巧。你更可恶的是，越见人说他连这种基础知识都记不住，只能回炉重造，下次再来。 这 那会儿我正出外勤呢，也没法帮他说情，那帮王八蛋就直接给他淘汰了。去年卷子是让龙虎山人改的，早就听说他们嫉妒我们合造派钟灵毓秀聪明可爱了。 冬至抽了抽嘴角，赶紧打断了他的话。 那去年面试还问了什么题目吗？ 哎呀，其他的不记得了，好像有一道随机应变题啊，问假如你跟女同事一起出外勤，正好遇险，而这时候你突然发现你忘了带朱砂，没法画符，该怎么办？ 怎么办？就直接撸袖子上啊。 错，是问女同事要口红来画符。 啊？ 你呀，你要仔细审题。首先题目里说了画符，你就不能想到用别的办法。还有啊，题目里提到女同事，所以你也要懂得随机应变。哎呀，小同志啊，你这样很容易丢分的。 那这要是女同事不爱化妆没带口红呢？口红里也不一定有朱砂成分啊。 出题人只是假设了一种情况，看你的临场反应快不快，你不用考虑太多，只要把最合适的方案说出来那就行了。 哦，我大概懂得出题人的思路了，就是尽其所能设陷阱坑考生，难怪每年没几人考得上。 特管局现在的管辖范围很广，一些别的部门解决不了的稀奇古怪的事儿，全都归我们管。前几年福利和待遇都有大幅提高，所以这年头想进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其中有不少走后门靠关系的，局里就不得不出台一些措施来限制人数。考题虽然刁钻奇怪了一点，但只要能通过，就说明的确是有能力的，别人也说不了什么闲话。 那的确是，看来不管什么地方都免不了这种事。想想那些妖怪捧着礼物走后门，那情景不由令人有点发笑。 想到这里，冬至就问， 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，为什么妖怪修炼心心念念就是修炼成人形？难道是因为人类主宰了世间的传说故事，就认为所有妖怪都想成为人吗？ 何玉摊开手掌，让冬至看上面的指节掌纹。 来，你看啊，从食指到小指一共是十二个指节，正好代表十二时辰，天干或地支。那些风水先生掐指一算，其实啊，就是以指节为单位来计算，而手掌上的纹路则浓缩了你的一辈子。穷极天数，变化莫测，除人以外无一如此。 冬至也看向自己的手掌，除了虎口处因为常年握笔而生出一点薄茧之外，其他地方都是白白嫩嫩，典型的十指不沾阳春水。 三光日月星，三才天地人。 人类既然是能与天地并列的三才，可见其灵秀智慧。所以啊，那些灵气畜生成精， 只会选择修炼成人形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生而为人是莫大的福分。唉，可惜啊，这份求而不得的福分，很多人类却不懂得珍惜。 唉，是啊，那个胡家修了多少年，到这一代才出了一个能化人形的。反观人类，却常常轻易放弃自己的性命，甚至不把别人的命当回事。 好了，这一集结束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还没听够？那还不赶紧订阅分享，右下方小心心点起来，我们下集见。